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 FM945M828 频段，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大家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以下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科学，首先来关注几则科技新闻。第一件事情啊，我们分享到的是一则来自俄罗斯的科研成果。这个科研成果呢，非常的有趣，而且呢，应用前景很广阔。特殊的种子和种植技术可以防止呢土壤沙漠化。具体的情况了解一下。 俄罗斯卡尔维克戈罗多维科夫国立大学科研人员开发出一种特殊的种子和种植技术，可以帮助防治沙漠化。阻碍大规模改良退化土壤的主要问题之一是缺乏饲料植物的种子。研究发现，野生种群无法提供符合标准且修复效果良好的种子。俄卡尔梅克国立大学成立了土壤改良饲料作物种子生产中心，正在培育适应工业化农业的新品种。研究人员表示，沙漠扩张和土壤退化的速度非常快，因此开发和应用耐干旱饲料植物种子的工业化生产系统是一项紧迫的任务。种植特殊作物和改善自然植物群落环境，包括种植草本植物和新人工林带，有助于摆脱这一困境。根据研究人员计算，该项目的实施将使恢复后的牧场饲料产量达到每公顷2000千克，5000公顷牧场一个季节的肉类产量达到65万千克。研究人员确信，该大学开发的特殊种子和种植技术将对许多国家的农业工程有益，能够帮助恢复退化的土地，并保证产量显著增长。 这种研究呢，其实从整个地球变化的角度来讲呢，其实对于未来的影响还是非常重要和深远的。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呢，整个气候变化，全球变暖，其实在变暖的情况之下呀，很多地方的土地已经变得不适合人类耕种，乃至不适合人类居住。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真的要利用科学技术，尽量的留住可以给我们来生产粮食的土地。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下一则很有趣的应用啊。养宠物的朋友，尤其是家里养猫的朋友，可能您会对于这款手机软件有兴趣。为什么呢？我们先来听一听。 宠物猫的一颦一叫牵动铲屎官的心。加拿大一家企业推出一款手机软件，通过分析猫面部表情照片，帮助主人判断爱猫是否身体不适。据报道，这款手机软件可以为猫拍照，然后利用软件分析猫的头部和耳朵位置、眼睛眯缝程度、头颈部紧张程度以及胡须变化等面部特征，判断猫是否正难受。英国杂志《科学报告》2019年刊载的一篇研究报告总结出猫科动物疼痛表情量表成为评估猫疼痛情况的可靠工具。这家企业的研发人员利用机器学习技术和一系列猫表情图片开发了这款软件。企业研发人员在加拿大爱伯塔省卡尔加里市一家猫诊所开展相关算法研究。这家诊所的兽医表示，缺乏经验的年轻兽医很难判断猫是否患病，这款软件可提供帮助。 对，这款软件呢，仅仅是能够提供帮助，其实并不能够来帮我们来判断说这只猫到底是不是生病。为什么这么说呢？您别看这个新闻当中提到说科学报告啊，曾经呢在2019年列出了猫科动物的疼痛表情量表，根据这个量表呢，我们收集照片进行人工智能的算法呢，就应该能够判断出这只猫到底疼还是不疼。其实呢，猫疼不疼只有猫知道，人通过这个量表呢不见得能够准确的知道。为什么呢？我说这个话是有根据的啊。曾经呢，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分享过，咱们国家的科研人员呢，针对大熊猫的猫脸来进行了猫脸识别。其实这个识别呢，都不能够做到100%，这个有效程度呢，也就是90%，也许可能还到不了。为什么我要拿这两个事情来对比呢？那是因为大熊猫它都长得是差不多的，是不是？都是戴个黑墨镜啊，白脸，对不对？但是猫和大熊猫的区别那大了。不仅仅是物种之间的区别，光是猫本身就会有很多很多的品相，而且呢，不同的品种之间呢，这个长相 差距太大了。所以呢，你想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判断，我觉得人工智能啊，也在某种程度上只能来给人工添加更多的麻烦了。好了，接下来我们和大家分享的下一个话题呢，需要更多的人去警醒，而且呢，这个趋势已经出现了。其实呢，我们和大家分享这则新闻，目的是给更多的人来提个醒，关注一下极端天气的变化。 从高温热浪到暴雨洪水，全球多地近期遭遇罕见极端天气，造成重大损失。多国专家认为，极端天气频发与气候变化密切相关，各国应及时改进紧急预警和风险管理系统，进一步加强极端天气防范应对，降低不利影响。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大气科学教授迈克尔曼表示，气候变化使极端高温天气发生得更加频繁且强烈。气候变化正在重塑地球气温模式，随着人类向大气中排放的温室气体增多，气候系统中的能量不断上升，这种过剩的能量通过极端高温天气等形式体现。美国华盛顿大学气候影响小组高级科学家梅亚德克罗斯比认为，随着全球气温上升，极端高温天气的发生频率会继续增加，类似极端天气会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强烈，持续时间也将越来越长。多名专家呼吁各国尽快行动起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尤其有必要加强建设早期预警系统，以更好地预测极端天气。 近段时间呢，发生在咱们国内很多地方的持续的强降雨，给一些城市呢是造成了内涝，尤其呢是我们的新闻广播，包括很多的媒体呢，也在前一段时间是报道了发生在郑州的一个持续时间很长的城市的内涝灾害。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大家更关注的是天气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变化。原因呢很简单，就是整个气候，全球的气候从整个的模式上产生了变化。比如说呢，有一些降水带出现了偏移，向北走或者向南走，向东走或者向西走。那么呢，在这个状况之下呢，有一些过去相对稳定的天气，那么在全球变暖的气候的大的背景之下也变得不稳定了。就以前我们觉得这个地方下雨可能下不了那么多，但是谁会想到呢，在短时间内它的降雨呢就会超出了历史的极值，进而给城市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在这个背景之下，其实我们来去减缓全球变暖已基本上变得短时间内不大可能了。虽然说我国的节能减排的政策，我们面对全世界的庄严承诺，已经表现出了我们极大的决心，未来我们也会在这个过程中付出很大的努力，但是当下更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其实是要在面对这些灾害天气到来之前，以科学的方式进行预警，以科学的方式进行应对。包括在城市当中，我们在城市规划一些防内涝的设施的修建，都要提前做好相关的工作。好了，我们在以上时间和大家分享了几则科技新闻，稍事休息一下，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来先走入本期照亮新闻深处的第一个话题。 IT 数码、人工智能、基因编辑、深空探测，每天我们与最新的科技同行，每天我们与新闻事件绑定，有产品，有体验，有观点，有未来。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最近呢，全国部分城市啊，因为强降雨导致了城市内部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城市内涝，有部分家庭的爱车呢也被浸泡在雨水当中。被雨水浸泡过之后，对车辆的使用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那么被雨水浸泡过的车，我们该如何打理，能够让它正常的行驶在路面上，避免一些安全隐患呢？本期照亮新闻深处，我们就先和大家聊聊这个话题。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是汽车专家邵青，奥迪的创始人邵青。邵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知道在全国的部分地区呢是出现了强降雨，并且呢导致一定程度的城市内涝，有很多的车啊就被雨水泡在里边了。那究竟一辆车泡到什么程度就不能用了，泡到什么程度呢咱还能接着用，听听您的建议。 首先呢，如果这个涉水的车辆呢，水浸泡的位置只有半个轱辘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也就是说淹没半个轱辘的时候，底盘的这些部件呢绝大多数都不会被因为水的浸泡呢而导致损坏。但是一旦超过了半个轱辘，变速箱的通气孔可能会进水，转向机有可能会进水，同时呢车内的地板下边也有可能会进水。 那这些位置的进水如果没有及时的发泄，在行驶一段时间以后，就有可能会导致车辆出现非常损失非常大的故障。 嗯，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是开它走一段时间看看会不会出问题呢，还是说直接就送去修理？ 最好是到修理厂检查一下，因为以往比如说2012年的721，我们经历了一次非常大的暴雨，当时进水的车辆呢特别多，有些车辆是在水里边抛锚，当时就不能动了， 嗯， 然后拖到店里进行检查维修。但是721过去很长时间了，依然有很多的涉水车呢到店维修，为什么呢？因为这些车在当时进水了以后，涉水过后，车主觉得车辆开着没有什么异常，所以呢没有去维修店。那最后呢，就是因为变速箱进水或者转向机进水，到它是有一个时间段以后才能显现出来， 嗯， 这个故障， 嗯， 等出故障的时候为时已晚， 嗯， 这时候呢修变速箱和换转向机呢费用就会非常的高， 嗯， 如果当时能够及时发现，或者是觉得车辆虽然没有什么异常，但到店检查一下变速箱进水是很容易就能查得出来里边有没有水， 嗯， 如果有水的话，及时的更换变速箱油，这个问题呢就可以变成小问题， 嗯， 但是如果没有发现，那出问题呢就是大问题。 嗯，那么去修车厂的这段路上，我是应该自己开过去呢，还是找个拖车拖过去呢？ 如果开起来没有任何异常的话，直接开到店里就可以，短时间的开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很多进水的车辆是2天、3天甚至1周、1个月以后， 嗯， 故障才能显现出来。 嗯，好，我们再来说另外一种情况，泡水呢泡的不多，在您刚才提到的半个轱辘以下，但是呢车的内部啊有部分地区已经进水了，面对这种情况该怎么处理？ 车里边一旦进水了，尤其是地板下方进水了，千万不要说简单的晾晒就可以，因为汽车的地板呢非常的厚，里边有一层厚厚的海绵，一定得遇到这种底板下边被水浸泡的情况，一定要及时到维修店把底板拆下来进行彻底的晾晒， 嗯， 给它晒干了。底板下方如果说有电路的插头、电脑这些部件的话，一定要进行及时的清理，因为这些插头还有电脑及时不清理的话，它时间久了就会腐蚀损坏。 嗯，就还是得要拆开把它晾干了，然后才能够正常放心的使用。那我们再来说另外一种情况，现在在路面上呢跑的车啊，除了传统的燃油车之外呢，新能源车也很多，甚至呢我在网上看到视频，在水位非常高的情况之下，还有新能源车竟然能够正常的行驶。在您看来，新能源车如果泡水了，对于它的处理情况又该怎么样？ 新能源车呢，它跟汽油车跟传统的这些燃油车的最大区别就是，新能源车把发动机换成了变速换成了电池， 嗯， 把变速箱呢换成了电机，把发动机的控制系统呢变成电控系统，也就是说电动车呢它有三电系统， 嗯， 就是电池、电机和电控， 嗯， 那这三部分呢，虽然说电池和电机呢都做了一些防水的这个保护， 嗯， 但是对于涉水的深度非常深的话，那即使过后也要进行及时的检查，因为一旦这些电池、电机或者电控系统一旦进水的话，它比这个燃油车的危害也小不到哪儿， 嗯， 甚至电池进水了以后，尤其是一些高压电池进水， 嗯， 都有可能会发生漏电， 嗯， 有可能对车内的成员有可能会造成伤害。 嗯，我刚才提到啊，在网上看到有些朋友呢开着纯电的新能源车在雨水中行驶，这种情况在您看来，是否说明新能源车它的涉水能力要强于传统的燃油车？ 有区别，也就是说电动车因为它不需要像发动机一样吸入空气压缩燃烧，它没有这个燃烧的过程，所以电池呢，只要是说电池内部不进水， 嗯， 它是可以正常开的， 嗯。 但是呢，也不能说因为这个我们这个是电动车，就说不怕水，那也不能这么讲， 嗯， 一定得也得注意，即使是电车呢，涉水的深度呢，也要一定要掌握好， 嗯， 超过半个轱辘也最好不要盲目通过了， 嗯， 因为这个电控系统，电动车进水了，比这个燃油车，有燃油车进水了可以修， 嗯， 但是 电车进水了，有可能就得换，就得换，需要换一个总成。 嗯， 因为一旦进水的发现了以后，它就会发生短路，可能会出现更大的问题。 嗯，好，非常感谢少卿奥迪的创始人少卿先生为我们带来的解读，谢谢您， 再见。 在这里呢，也建议各位车主朋友，在雨季到来的时候啊，我们常常关注天气预报，如果呢有大雨到来呢，提前要做好出行的规划。在这里呢，也祝愿各位听众朋友在出行的过程中一路平安。那么这个话题暂且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对现代人来说，速度是日常生活的关键词，而对于更加追求速度的交通运输系统来说，追求更快的脚步一直没有停下。近日，我国时速600公里的高速磁悬浮交通系统在山东青岛正式下线，这也是目前全球范围内运行速度最快的地面交通工具。有网友评论，这简直就是贴地飞行了。正所谓贴地飞行磁悬浮，创造地面新速度。高速磁悬浮技术有着怎样的优势和应用前景？在高铁网络已经很成熟的今天，高速磁悬浮列车研发的意义和应用场景又是什么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贴地飞行磁悬浮。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28 频段，我是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大家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呢是和高速磁悬浮系统有关系。日前，我国时速600公里的高速磁悬浮系统在山东青岛正式下线。据报道呢，这个项目开发了新的车头形状以及气动方案，并且研制了轻质的高强度车体。600公里时速的高速磁悬浮列车呢，时速介于高铁和民航飞机之间，是能够很好的补充这两者之间的空白。但是呢，高速磁悬浮系统呢也有缺点，最突出的缺点之一就是造价高昂。目前呢，国内除了上海的磁悬浮线路，并没有其他呢时速超过300公里的磁悬浮线路啊在使用当中。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和各位说一说时速600公里的高速磁悬浮线路啊，它的技术亮点在哪里，未来的应用空间又是如何呢？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北京交通大学交通运输学院硕士生导师博士，中国城轨协会专家学术委副秘书长鲁放。鲁老师您好。 啊，你好，邓老师， 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刚才呢，和各位听众朋友简单介绍了一下时速600公里的高速磁悬浮的交通系统啊。其实呢，很多媒体在报道这个新闻的时候呢，都非常的激动，毕竟呢，达到600公里啊，这个数字听起来就很让人振奋。那么在您看来，这个600公里的时速，如果从全世界的这个技术水平来比的话，咱们算是领先吗？还是说也在某种程度上和别人是处在一个齐平的状态？ 嗯，是这样的，这个600公里我们要辩证来看待这个数字。 嗯， 首先呢，在全世界并没有实际运营速度达到600公里的磁悬浮线路，但是呢，国外也曾经有过600公里时速以上的试验线路，就是在瞬间实现600公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的这个600公里的速度并不算是一个特别值得我们特别突出的一件事情。 嗯， 但是呢，我们注意到新闻里面提到，我们这个600公里的时速呢是设计速度，也就是说我们设计上就能让它稳定的跑到600公里。那么跟国外的临时跑道，就是瞬间跑600公里，它还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很可惜的是，我们这次也没有实际跑600公里，就是我们设计600公里，但是现在由于这个条件的限制，我们没有这样的这么长的实验线路让它跑600公里。所以新闻里面提到只是设计时速，设计速度而已。 嗯，这个设计速度到最后真的能够跑出600公里，中间还有什么样的差距？是指我们只要把这条线路修得足够长，这个600公里就能立刻展现在大家的眼前吗？ 是这样的，就是这次我们中车研究的这个中车四方研究这个600公里的线路呢，它只是克服了其中的主要的关键技术问题，但是离真正的产品化和实用化还有相当长的距离要走。就像说我们说飞机可以飞到这么快，但是是不是让它真正的载客飞到六这么快，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所以说呢，600公里这个时速呢，只是在技术上形成了突破，但是离真正的实用化 我估计还需要一些时间。 嗯，但即便如此呢，六百公里的设计时速呢，这个速度听起来也让大家非常激动了。那接下来呢，我就要问，这个速度是咱们怎么实现的？因为在此之前我也介绍新闻了，说目前为止高速的磁悬浮呢，只有上海有一条，就是到浦东机场的那一条，而且那条线路呢还是引进德国的技术。那咱们是怎么又超过了啊德国的那个技术当中的那个速度，现在竟然达到了六百公里？在这个中间，我们的技术亮点和突破在哪里？ 是这样的，因为高速磁悬浮技术应该是在工程界是顶尖的这个技术。那么我们实现呢六百公里的高速磁悬浮技术的核心攻关，本身当然是值得一件非常值得我们庆祝和庆幸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六百公里磁悬浮线路在技术上虽然能够得到突破，但最终它能否运用到实际工程中，还有许多需要继续攻关的一些问题。你比如说，刚才您提到，段老师您提到，就是说，是不是我们只要有足够长的线路，就可以来开行六百公里的这样的磁悬浮列车呢？这个还真不是啊，因为我们知道啊，就是我们的列车跑得越快，我们的启动时间和这个减速的时间需要时间就越长。在我们铁路领域，我们把这个两个时间呢，就启动加速和减速时间叫做启停附加时分。我们知道，这个高速铁路，现在大概是300公里左右，250到350之间，它的启停附加时分差不多在7分钟左右，也就是说我们停一下然后再把它开起来，这个大概要耗费7分钟的时间。那么我们如果开行600公里的磁悬浮列车的话，这个启停附加时分我估计应该达到，至少应该达到十几分钟以上。那么十几分钟以上，我们可以简单做一个数学的计算。你比如说600公里的磁悬浮，那么每小时开600公里，那顾名思义，那么十几分钟的时候呢，就除以按15分钟算吧，那么除以4，你就能开到150公里。那么启停附加那个加速的时候和减速的时候，就算是匀速的，那么它是一个二分之一的概念，也就是说，平均速度是机车高速600，那么加速减速的时候平速是300，300乘以15分钟，咱们可以简单算一下，是75公里。什么意思？就是我停一下，这个加一下，这个需要的这个建筑长就是75公里。那也说我们这个600公里的磁悬浮列车，它的站间距一定不能太短。如果它太短的话，我刚刚加速前还没达到我600公里呢，我就要开始刹车了，这样是很不合适的。就像我们去开一辆跑车，是吧？一辆非常高的贵的跑车去跑一个百米比赛一样，这样是没有意义的。所以说我们讲就是关键技术攻克了，但是不等于这个在实际应用中能够得到应用，这是两个层面的问题。 对，所以您还是比较看重的是在实际应用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去解决的这个问题，因为好的装备咱们造出来目的就是要服务呢老百姓的生活，服务我们的国民经济。那么我们再来说一下有关高速磁悬浮列车啊，其实我刚才提到一点，就是它的造价非常的昂贵。当年呢上海的那条去浦东机场的磁悬浮列车的造价就很贵，那么今天呢我们在成本上有没有下降？包括国产以后我们是不是可以在自主知识产权可控的情况之下大幅的降低高速磁悬浮的建设成本？ 这个是没问题的，因为不光是高速磁悬浮，就比如我们大家熟悉的普通的地铁列车和普通的高速铁路列车，以前在我们中国没有掌握自主知识产权基础的时候呢，他们国外卖给我们的价格是非常非常昂贵的。那么在我们自己获得自主知识产权之后呢，这个价格差不多能达到国外进口的三分之一。这就是很可怕的一个数字。那么未来在高速磁悬浮领域同样如此，就是这门技术被我们中国人掌握之后，我们的造价肯定会比国外技术要便宜很多，至少是便宜一半以上。但是即便如此，它仍然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成本数字。那么作为一种交通运输工具，它的本质是为人民群众提供这个交通出行的服务。如果它的造价太高，那么摊到每位乘客上的运营成本必然就很高。所以这样乘客不一定能够接受或者能够负担这样的一个很高的数字。举个例子，很多人说，那么如果开600公里，那么北京到上海大概差不多1300公里，600公里再加上这个停车呀、启动啊，可能两个小时多一点就能到。那么现在高铁最快能到3个多小时，接近4个小时吧，差不多。 现在高铁的票价大概应该在五百那个，大概是在500到600之间。 嗯， 如果我们用600公里磁悬浮的话，这个票价很有可能就好几千了。 哦， 那么普通老百姓愿不愿意为了这个从4个小时减少到2.5个小时，那么去多花2倍到3倍的这么一个票价？ 嗯， 这是很值得商榷的一个问题。 所以呢，在您看来，除了技术以外，其实制约高速磁悬浮列车大范围推广很重要的原因呢，还是经济的成本，也就是说造价以及投资能不能收得回来。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您觉得高速磁悬浮列车真正应用的空间或者环境到底是在哪里？ 高速磁悬浮列车啊，因为我们知道每一种交通方式都有它独特的特点，就是它的优势和劣势，不可能有一种方式它所有的优势都被它占掉，这是不可能的。 对。 那么高速磁悬浮列车，我想它的主要应用场景应该是这种点对点的大规模的商务的客流廊道是非常适合它的。 嗯， 也就是说，第一，我们是点对点，因为它的速度太快了，一旦有中间有停站，这个时间的损失非常大。 嗯， 第二个呢，它必须有足够的客流量来支持，否则它的成本永远收不回来。 嗯， 第三个呢，它的票价肯定不会太低。 嗯， 那么只有商务客流、高端商务客流才可能负担。 嗯， 所以符合这样的多个条件才可能具备开行高速悬浮列车的这么一个基本的条件。 嗯， 但是我们说的是应用层面上，但是从工程技术上来讲，我们中国人自己掌握了高速磁悬浮的核心技术，对我们整个技术体系的发展和技术储备本身是一件非常值得有意义的事情。 嗯， 就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我们的载人航空航天工程，这个成本也比较高， 嗯， 然后目前老百姓也不可能去亲自去体验，但是它对于我们国家的综合国力的提高和科技水平的进步当然是非常有意义的。所以我想这个超高速磁悬浮列车这个技术上意义肯定是有的，咱们在应用和经济上的意义，这个东西我们还可以再拭目以待，慢慢观察。 嗯， 嗯，那么据您了解，在世界上的其他国家高速的磁悬浮列车都有一些什么样啊已经是落地的应用，这些应用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经验呢？ 现在基本上都没有。就是可以很有意思的是，就是德国人搞出了世界第一条商用的高速磁悬浮线路， 嗯， 然后居然是在上海。所以很搞笑的是，德国人如果有客户想去参观的话，他会把他带到中国上海来看。 哦， 全世界仅此一条，别无分店。 嗯，那您怎么来解释这个现象？ 这个说明超高速磁悬浮列车它的成本确实比较高。 嗯， 就是连西方国家都不一定有这样的胆量来投入。那正好呢，中国的经济发展比较快，然后咱们对创新啊，对新事物的接受程度也比较高，所以他们正好呢到中国来做了一条这么一个实验线。 嗯， 它既是对我们的这种技术追求和创新的一种认可， 嗯， 同时也证明我们国家在经济实力上的一种条件。 嗯， 所以这是件好事情。 嗯， 但是为什么过了这么多年以后，世界上仍然没有大规模的发展这个超高速磁悬浮列车，一定是因为有某些技术经济因素对它进行了制约。 嗯， 这些问题是值得我们好好的去分析和了解的。 嗯， 那么今天我们中国有了自主知识产权的高速磁悬浮技术，成熟的技术，那么我们也下一步应该继续研究我们怎么样让它市场化，怎么让它应用化，是一个另外一个话题，另外一个课题。 对，这个中间有没有一个可能是因为这个高速磁悬浮列车它的速度还不够快，就虽然已经到600公里了，但是呢我们已经不能把它和简单的轮轨列车进行相比了，应该把它和飞机进行相比，但是呢它又没有飞机那么快。比如未来它真的能够达到1000公里以上，然后呢北京到上海的时间呢就会非常非常的短，那么有这个需要的人呢，哪怕我多花一些钱，我也愿意去乘坐呢磁悬浮列车。在您看来这种可能性有多大？ 我认为不管它是不是磁悬浮，就是超高速的轨道交通是没有必要的。为什么呢？因为不管是磁悬浮也好，高铁也好，它有个特点就是轨道，就它一定有轨道的。那么你的速度越高，你的轨道的这种平顺度的要求就越来越高，你的曲线半径就必须大。因为你速度太高了，你有曲线的话，那么它就飞出去了，是不是？因为飞机在空中的时候呢，它是没有固定的轨道进行约束的，它可以以比较灵活的方式来飞行。但是我们的磁悬浮也好，我们的这个轮轨系统也好，它都需要有一个轨道对它进行一个约束。那么一旦速度超高，那么一旦有曲线的时候， 这个离心力是非常的大， 嗯， 这就对这个线路的平顺度要求非常的高， 嗯， 举个例子，我们不可能在北京和上海之间拉一条近乎于直线的磁悬浮列车的线路，这个太难了， 嗯， 你拆迁啊，土地啊， 嗯， 等等问题都无法克服， 嗯， 所以我个人认为是没有必要发展这种所谓的1000公里以上的超高速的磁悬浮线路的， 嗯。那再来说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以现有的600公里来作为一个建设基础或者作为一个起点的话，那么在它建设的过程中，是不是所有的配套设备，包括土建啊，包括相关的硬件，都得另起炉灶，跟现有的无论是高铁啊还是传统的这个轮轨交通是没有办法兼容的？ 这个肯定是这样的，因为在很久以前中国高铁发展道路的时候，就会有这种磁悬浮和轮轨两种技术路线之争， 嗯， 但最后我们选择了这个轮轨系统，所以我们的轮轨系统现在已经可以达到，380，就是现在那个复兴号能达到380， 嗯， 就是380公里的商用旅行速度，那么极限的速度可以达到400以上，都不会有安全问题， 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再去试图用这个600公里或者更高速度磁悬浮线路来代替它。那么这个替代成本会非常的高， 嗯， 而且从能耗上考虑，我们现在都在讲这个节能，这个碳中和、碳达峰等等，所以能耗也是我们需要考虑这个问题， 嗯。 那么我们知道，从物理上就要讲，你的这个速度提高一倍，你的能耗提高绝对不止一倍， 嗯， 因为它的阻力是呈那个至少是呈这个几何增长的，所以这种情况呢。用超高速的线路在旅行时间的节省并不明显的情况下，它的所有的能耗和运营成本会非常的高， 嗯， 所以说所谓的高速和低速它的合理性它是不是绝对的，是相对的，例如我们铁路高速铁路的时候，我们曾经把350公里降到300公里，会发现这个成本会差距非常的大， 嗯， 对于乘客来讲呢，那么可能就是3个小时和2小时40分钟的区别，这个差距不是那么大，所以我们想，你能跑到600公里，但是你是否有必要跑到600公里，这是两个问题。所以我想呢，我们掌握了600公里的超高速这个磁浮列车的这种技术，我们这种商用的时候，很有可能不一定会跑600公里，我们可能跑到400，跑到350都是有可能的。 嗯，那跑到400或者跑到350，那和轮轨列车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呢？ 这个可能区别就不是特别的大的，可能只能适用于就一些特殊的场合， 嗯， 因为现在轮轨的技术也比较成熟，而且跟我们既有的整个铁路的网络兼容性也会比较好， 嗯， 所以我觉得未来这个高速磁悬浮的发展的过程一定还是充满坎坷的。 那在您看来，未来轮轨技术尤其是在速度这一部分还有没有可能提升，提升的幅度又会有多大？ 轮轨技术的提升幅度应该不会太大的，因为速度太高以后呢，因为轮轨系统它最相对于磁悬浮系统最大的缺点就是它有机械摩擦和机械滚动， 嗯， 那么当速度太高的时候，它的摩擦和滚动的磨耗就会非常的大，就这样的话，一方面这个出现对设备的损失损害比较大，第二方面对安全性的隐患也比较大，所以轮轨系统一定会有一个速度极限， 嗯， 但是高速磁浮系统呢，它最大优点就是它的车和轨之间是悬空的， 嗯， 基本上没有物理的接触，这样的话呢，它的速度高了以后呢，它对的设备的磨耗啊，包括安全性啊，各方面会更好一些，这是它的一个很大的优点。所以我说呢，高速磁悬浮列车在经济上很有可能比不过现在的传统轮轨系统，但在另外一个方面很有可能会另辟蹊径， 嗯， 所以它很有可能在一些很特殊的场合能发挥一些特殊的作用。 嗯，那我们暂且先把高速磁悬浮列车呢在这里放一下，我们说一说呢，同样也是磁悬浮列车的低速磁悬浮，无论说是在北京啊，还是在一些其他的城市，低速磁悬浮列车也成为了城市交通的一个选项之一。您看好低速磁悬浮列车未来的发展吗？ 我认为随着这个中低速磁悬浮列车的技术进步，中低速磁悬浮列车部分的代替地铁这样的低速轨道交通线路是有可能的，主要原因是低速磁悬浮呢，它的平稳性和它的那个维护保养成本会稍微低一点， 嗯， 但现在主要的缺点是它的车会稍微贵一点， 嗯， 同时呢，它的因为它有它的能耗分为两部分，包括牵引能耗和包括这个磁浮的这个托举能耗， 这个托举能耗呢，不管你车动不动，它都是要消耗的，所以它能耗会稍微比这个普通的轮毂系统要稍微高一点。所以我认为中低速水平还是有一定的应用前景，相对于这个超高速水平来说还是更好一些。 未来在城市内部的交通，包括城际之间的交通，实际上应该是存在多种交通方式、多重运输工具来共同协同的，可能是一个这样的发展路径吧。 对，我认为任何一种交通方式都有它的独特的优点和缺点，都有它独特的适用性。我们不能说任何一种交通方式我们一定要追求最先进的、最科幻的，我们一定要追求最合适的，或者说最经济合理的。 对，那今天我们也在节目中呢，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说了一下在不久之前下线的我国时速600公里的高速磁悬浮交通系统。为我们带来解读的是北京交通大学交通运输学院硕士生导师博士鲁放，谢谢鲁老师的精彩解读。 好，谢谢您。 同时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大家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整点快报，也欢迎更多听众朋友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回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流言满天飞，如何辨真假？欢乐三兄妹，真相剧中挖。 欢迎收听科学辟谣微广播剧 真假轶事。 大家好，我是真假老二真好信，嘿嘿，我刚刚去购物了。 二姐啊，你回来了。哎，你这买了什么好东西啊？ 你看啊，有衣服、新裙子、包包，还有口罩。 买口罩干嘛呀？ 防病毒、防流感、防……人家今天没有化妆嘛。总之，生活中处处需要口罩。 哎呀，我知道，我的意思是啊，咱家不是还有很多口罩吗？你不用买，啊，我把用过的口罩啊都存起来了。 你存用过的口罩干嘛呀？ 当然是循环再利用啊，环保又省钱啊。 真好骗，你不怕上面的细菌吗？用过的口罩多脏啊。 没事儿，我都看了很多科普文章啊，什么清蒸口罩、水煮口罩、微波炉口罩，对口罩喷洒酒精都可以杀死口罩上的病毒，这样一来嘛，口罩就跟新的一样干净啦。 是吗？诶，我怎么没想到呢，这样倒是省钱了。那这样吧，咱们先把旧的消消毒，先用旧的，再用新的。哎，大哥大哥，出门别忘了戴口罩啊，我给你放桌上了。 嗯，好嘞。哎，这口罩怎么闻起来一股猪蹄味儿？是我太久没吃肉了吗？ 哦，我知道了。哎，没事儿，大哥，我啊用来煮口罩的那锅呀，昨天晚上刚炖过猪蹄儿，串味儿了。 啊，你煮口罩干嘛？你要吃啊？ 大哥，我知道你对我的智商啊很是失望，但是你也不能这么说呀。我怎么可能吃口罩啊？我这是用热水啊把用过的口罩烫熟消毒重复利用。 是啊大哥，这样环保还省钱。 我说二位啊，你们知道口罩是防什么的吗？防粉尘、防病毒。而口罩的过滤层非常细，它不耐高温，温度大于80度时会收缩变形，降低防护效果，而且水也会影响过滤层的过滤效果。所以啊，你们用水烫的口罩根本就没法再用了，这不是环保省钱，这是费水费电拿健康冒险。 这样啊，那我下次直接用酒精喷呗。 喷酒精也不行，医用口罩经过了聚水处理，酒精啊很难渗透口罩，你就在表面抹一下酒精，这有用吗？不止没用，还有反作用，因为酒精会让口罩的防水效果大打折扣，这种口罩更容易吸收血液和唾液，也就是说过滤效果被削弱了。 不能碰水，那紫外线消毒呢？ 口罩的材料啊对紫外线非常敏感，被紫外线照射后啊会氧化降解，也没什么过滤效果了。 那我用微波炉加热总行吧？ 呵呵，微波炉也会破坏口罩内部结构，而且你这用过的口罩叫什么？叫医疗垃圾。你拿我们平常加热食物的容器去加热充满细菌的垃圾，你是想谋杀亲哥吗？ 哦，对呀，真好骗。你是想谋杀亲姐吗？ 怎么可能啊，我这么爱你们，怎么可能想谋杀你们？都怪网上那些造谣的，欺骗性太强了。我现在算是知道，口罩用过就直接扔掉，别想着循环再利用了。 不过 有一样东西倒是应该多循环利用一下。 什么呀？ 你们的脑子呀。 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